个好。咁啊，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9年6月18日星期二嘅凌晨12:20啊。咁啊，今晚咧有小弟神驹咧，继续同大家喺度咧是其是非其非吓。咁咧电话号码系81912047 81912047130条线嘅，一阵间咧就会等大家嘅电话噶啦，听大家电话。咁咧就呢一个嘅节目重温嘅安排咧，我哋第一节吓，即系你而家听紧呢一节咧，就摆咗喺本土台嘅。咁之后嘅节数咧就会摆咗喺呢个高清本港台嘅，咁大家咧麻烦就可以去嗰度揾一揾噶啦。咁啊，我哋咧就系即系咁样周中咧就系直播啦，因为呢一个嘅叫做所谓非常时期啦，咁我哋就希望做多啲嘅节目啦，系嘛，亦都系带出一啲咧系有用嘅资讯同埋系。即係一啲嘅真實嘅嘢啦嚇，咁啊因為太多咧，就係一啲 fake news 嚇，有啲假嘅消息出咗嚟嚇。好啦，咁咧依家咧就係睇睇啊，就即係晏晝嘅時候啦嚇，就係即係呢一個嘅警務處處長咧，就阿盧偉聰啊，咁啊出咗嚟咧就係即係頭先尋晚啦叫做嚇，就講咗呢一個嘅開咗一個記者招待會 ，OK。咁佢咧就係、是、即係當然啦，就備受批評啦。佢講啲嘢係咪啊？點解咧咁樣係？即係喂大佬，你就仲喺度咧？喂佢好笑喎、啊，仲想喺度搞咧呢個分化嘅喎、啊，就話咧有暴動嘅人咧嚇、啊，就先至咧係即係先至係暴動，就唔係話嗰一場咧6/12嘅警民衝突咧或者示威咧係暴動，唔係整個嘅活動係暴動。佢就話咧暴動嘅人就暴動。哇，大佬，即系咁样咧，系严重嘅，即系将你嗰啲示威者之间咧嗰个板块咧就分化，咁啊，即系和李飞嗰啲就即系嗱，你有啲人即刻出咗嚟讲嘢嘅，包括你嘅叶一枝，喂，大佬呢啲系垃圾嚟，啲泛民嗰啲咩 KOL 系嘛？喂，最垃圾就系呢叶一枝同埋 David Tang 有一条友，喂，你使唔使咁快即系割席啊？啱唔啱啊？喂，依家话俾你听。要将呢一个嘅6/12呢个示威叫你唔好定性为暴动，你依家就话唔定性为暴动，不过有喂大佬依家有5个人系俾你告暴动，系咪啊？喂，甚至乎系一个系即系生 cancer 嘅，你都嗰个吴生嗰、那个吴伯，你都话告佢暴动。有一个咧就系女拔嘅教师啊，杨 Sir， 喂佢又暴动，俾人射中咗喎，呢个系咪啊？喂，呢啲点样系暴动啊？你即系5个人暴动。嗰度系咪几万人有5个人暴动，其他嗰啲喺度做咩啊？喂，大家唔好中计啊！佢话呢5个人暴动，有啲人又喺度拍晒手掌，包括啲叶一枝系嘛？即系只有使用暴力嘅先系暴动吓、啊，其他唔算。即系嗱，呢啲系叶一枝讲嘅吓。叶一枝话卢伟聪澄清6/12当日只有使用暴力嘅才是暴动，其他人唔算。简单嚟讲就系唔将6/12定性为暴动。佢话香港人总算赢到啲啲，话喂大佬你乜都冇赢过，我话俾你听，第一。佢依家咧將你啲示威者分化，分為兩批，一班係和李飛，即係你葉一枝，即係和李飛係冇問題嘅，但係你有啲冚家產嚟啊嘛，你葉一枝呢啲係咪啊？啲心腸歹毒啊嘛，你以為唔關你事？你以為依家淨係告5個？依家梗係當然係拉咗5個，拘捕5個就告5個啦。喂，之後會唔會秋後算帳啊？之後會唔會大規模搜捕啊？你睇旺角嗰單嘢係咁，係咪啊？2016年旺角嗰单又系咁，之后不停咁样去拉人嘅、哦。你啊唔好以为啊，佢依家将呢个所谓嘅示威，佢冇定性为暴动，你就以为系呢5个就5个。你啊即系咧叶一枝呢啲咧啊，同你无关啊，就喺度拍烂手掌，喂，完全系人渣所为啦，系咪啊？佢之后再拉人咁点啊？喂，呢件事件降温之后，佢再去追捕嗰啲示威者咁点啊？吓、啊，你担当啊叶一枝，即系呢啲咁样嘅，你作为一 KOL， 你发言嘅时候。你应该系要三思而后行啊嘛，乱出嘅咩？你而家道歉咗都冇卵用，我照屌柒你嘅呢啲人系，唔好同我讲咩大是大非咧，就全部人咧讲个嘢咧唔算数道歉。如果系咁，林郑都道歉咗啦，你唔好示威啦，笨啱唔啱啊？喂，你讲啲嘢有问题啊嘛？喂，所有人，你话你要好清晰咁话俾佢听，呢一场系就不是暴动，6/12不是暴动，系嘛？没有人犯干犯暴动，喂，你要咁样噶嘛？一个人都冇，系嘛？唔好话将嗰场示威咧，吓、啊，即系咩定性？然之后有啲咧，就系唔系暴动，即系你变咗咧，好似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公平咁。喂，呢啲完全系错误嘅思想啦，系咪啊？一系就有，一系就冇。咩叫几个人嘅暴动啫？你发150个催泪弹，系嘛？发咗几发嘅橡胶子弹，唔知几多发啦？ 三发又几发，九发又几发，我唔知佢啦，系嘛？警方冇公布佢话几发，20发嘅布袋弹，吓、啊。然之后得5个人咧就系拘捕咗，即系5个人就构成咗咁多嘢，你肥咩咧？咁样系，系咪啊？喂，一系嗰个暴动有就系有，冇就系冇啊嘛，啱唔啱啊？仲有你不能够将开枪嗰个责任推卸喺嗰个前线警员身上噶嘛？系咪啊？你作为阿头，喂，嗰啲装备边个系决定落 order 去配备噶？呢啲嘢系啱唔啱啊？边个去落 order 话要配备呢个嘅布袋弹同埋橡胶子弹？同埋边个系话俾啲警员听，前线啲警员听喺呢一啲咁样嘅推铁马嗰啲咁样嘅冲突当中，你可以开枪噶？喂，呢啲梗系你哋嗰啲管理层嘅人员系有份参与呢个决定啦，系咪啊？前线警员够胆就咁开枪，我又唔信、啊，系咪啊？配备呢啲咁嘅嘢，你净系赖落去嗰个卸责。就射落去前线警员嗰度，喂，仲有啊！你嗰个暴动嘅定性，开头你自己都话系啦，你依家就缩咗啦、褪咗啦，系咪啊？吓，喂，你都要解释清楚呢啲嘢系，不能够就咁样话哦。呢个前线警员决定，前线警员有橡胶子弹嘅咩乜？前线警员本身佢有呢一个布袋弹嘅咩？有催泪弹嘅咩？系咪啊？你配备噶嘛？即系呢啲嘢冇得，即系。喂，大佬，你真系咁样出嚟开几招？嗱，你又激嬲啲市民嘅啫，即系呢啲咁样嘅嘢系，噏呢啲咁样嘅嘢，系嘛？你5个人又暴动，其他啲即系我唔知啦。有10几个就话拉佢非法集结啦，非法集会啦，系咪？吓、啊，伯，你就但系你大佬，你觉得几个人暴动？有一个就生 cancer 嘅阿伯，有一个教师，即系你讲唔讲得服人咧？嗱，即系呢，所以咧，点解你话俾人听？你即系咧？你话得出个信息俾人听，你叶一枝呢咁嘅 KOL， 喂，好简单啫，咪几只字讲晒咧，就没有暴动，只有暴政。讲完啦，已经你写埋晒嗰啲乜嘢？喂，将嗰个和李飞嘅板块同埋勇武嗰个板块，你啊撕裂咗啦，已经系，系咪？你写嗰啲垃圾做乜啫？道歉唔系大晒噶，系嘛？因为你长期以嚟对于嗰啲勇武嘅人士，你都系有歧见噶。你呢个叶一枝系啊，唔该你啊，你写埋啲垃圾啊，成日都吓、啊、道歉啊，有啲人话佢，诶、哎，佢道咗歉啦，唔好咩啊。道歉咪大晒噶，阿哥系嘛？好啦，咁啊，跟住咧又讲下啦，呢一个嘅即系医管局嗰度啊，嗱，因为咧仲有啊，我未讲完啊，你嗰个咁样嘅，咪有啲人啊，你系去到医院嗰度拉佢噶，啱唔啱？有啲人俾喺医院求医嘅时候俾人拘捕噶，唔该，佢点样干犯嗰啲咁嘅暴动罪啊？系咪啊？咁你睇下法例啦，暴动罪系咁样嘅咩？有啲人喂，因为咧，好老实讲，暴动系点咧？暴动就系首先要有一班友喺度非法集结，呢个先决条件嚟嘅。暴动首先要有一班友喺度非法集结先嘅。好啦，你话嗰场系非法集结先算啦吓。你因为你话有人拘你控告佢暴动罪啊嘛，有5个人，即系首先你要界定，喂，有一班友就已经喺度非法集结紧啦，系嘛？然之后你又讲5个暴动，喂，有啲行过都俾人拉，2016年嗰阵时系咪啊？路过有啲嘢咁样喺度嚟，即系可能起哄啦，佢都冇手波，冇喺度掟嘢嘅，喂，嗰啲都俾人拉、啊，咁你要搞清楚、啊，一系你全部唔告，系咪撤销嗰个嘅拘捕？喂，冇得咁样啊嘛，因为5个系嘛，呢5个人不能够成为嗰啲示威者嘅弃子噶，大佬，好阴公噶。你搞清楚，你所有嗰啲泛民嘅 KOL， 你搞清楚先啦，先谂清楚先好发言啦。屌你呃 like 啫嘛，你叶一枝都唔会上去前线噶啦，多余啊！你即系呃 like 啫嘛，系咪啊？呃 like 呃揾个好啲嘅角度唔得嘅咩？离晒谱啊！真系。好啦，咁我讲下呢一个咧，嗱，医管局个技招咧，我哋睇得到佢咧，嗱，又系卸责噶，系咪啊？喂，首先嚟有讲。即系市民咧，从来就唔知道有你呢个咁嘅系统咧存在嘅。喂，即系原来咧，你入呢一个嘅急症室 A&E 嗰度，哦，原来有系统系可以俾警察咧有个后门咧吓、啊，即系睇得到，即系有呢一个嘅，因为咧陈佩贤议员咧就贴咗一条 link 咧，我就唔喺度播啦，因为可能咧佢该系牵涉一啲嘅confidential 嘅嘢，咁大家上网揾啦嗰条片系。 喂，佢嗰个系统啊，喂，首先市民从来唔知道有一个咁嘅系统，原来咧警察咧系可以咧随便咧嚟到去登入嘅，一揿就得噶啦。因为陈佩贤议员个片段咧系 show 得好清楚，系唔需要咧咩 lock in 嘅，一揿就出噶啦。仲有啊，系唔需要话咩列印啊吓，即系你仲话咧，你仲喺度兜啊，即系你头先咧仲喺度兜吓。就话咧要呢一个嘅列印出嚟咧，先至可以睇到，唔使。阿陈佩贤医生、陈佩贤议员，佢贴咗嗰条 YouTube 片上网就踢爆你，吓就咁一揿就睇到噶咯，吓仲可以拣埋日子、拣埋成，即系人哋有晒片段咧，即系你就唔好呃人啦呢啲。第二，喂你呢个系统长期以嚟冇人边个监察咧？边个去 retrieve 过呢啲 data？喂，有冇人知咧？有冇人监察咧？你有冇一个 logbook 咧？系咪啊？仲有呢啲系牵涉到私隐噶嘛？系嘛？可以咁样睇嘅咩？喂，当日啊，就算啊，前律政司司长啊，梁爱诗啊，喂，咁样俾人哋去即系爆出嗰个病历啊，我都认为唔啱嘅喎。嗰个系嘛？喂，咁你呢个更甚啦，系嘛？哇，呢个系人都睇得嘅，一揿入去就睇得噶啦。即係總之，佢邊個 access 到呢一個嘅 program 咧，就睇得噶啦，根本完全係唔需要 log in 嘅。喂，仲有咁多年以嚟，有幾多人係用過呢個系統咧？有冇數據咧？有冇濫用咧？呢啲機制係冇講嘅喎，立法會都唔知嘅，啲議員都懵然不知嘅。嗱，呢嘢要調查嘅，大佬唔係喺度開記之後可以卸曬責嘅，係咪啊？喂，仲有你呢啲咁樣嘅嘢嚇？你就話嚇呢一啲咁樣嘅嚇呢個所謂嘅叫災難模式啊嚇，你話當日咧就冇啟動。喂，問題係有人咧，即係有警方啊，就喺呢一個佔領之後啊，就去醫院嗰度咧係拘捕有啲示威者嘅，控告佢嘅。咁到底警方係從乜嘢嘅途徑？如果唔係從你呢個途徑去攞到嗰啲資料啊，咁佢從咩途徑嚟到去揾得到咧？係咪啊？即系呢啲嘢，你都要解释清楚咯。你唔能够话哦，呢啲嘢开记招又喺度嚟卸责，又话唔关你事，系咪啊？喂，仲有你呢啲咁样嘅，有冇制止到？有咩机制系可以制止到下次嘅发生咧？喂，其实到呢一刻为止，你嗰个咁嘅系统都依然系可以系人都揿得嘅，系警察都揿得嘅，系咪啊？喂，你都要解释过呢啲嘢，仲有。喂，你点样系有啲机制能够去加强嗰啲病人嘅私隐呢？系咪啊？佢一个病人因为乜嘢嘅事，咩因由，系咪去求医？喂，你仲要写埋佢话系因为呢一个嘅参与示威吓 mark 咗佢落去。喂，首先呢样嘢本身都已经系多余噶啦，系咪啊？点解要 mark 咗佢？呢啲唔系政治性嘅考虑系咩咧？吓？啱唔啱啊？佢示威系嘛？佢受咗伤吓，中咗呢啲咁样嘅嘢。喂，点解你要喺嗰度专登 mark 低佢？然之后警方又查得到咧吓？呢啲完全系你要公开交代清楚，就唔能够咧。哇！咁啊，和希黎11点开记招啊，当冇事吓。因为咧，你要保障到病人个私隐呢一样嘢咧。喂，医德咧真系好紧要噶，大佬啊，所以咧真系高度咧评价。陈佩贤议员陈佩贤医生呢，他是即是为了那个公众利益的着想呢，就是将那个的所谓的系统啊，即是警察可以 access 到的那个系统啊，那些片段呢摆上网，当然现在铲了，但是已经有人 backup 的了，删一贴十的了已经是。那么真是很多谢陈议员呢，他这个的举动是做得相当之好，因为他是捍卫着公众那个的知情权啊。啊、好啦，咁啊，即系再讲下咧，就系、是、嗱、啊，各位益友有咩意见咧？就系81912047，一阵间可以咧系打电话嚟嘅吓。OK， 咁啊，原片咧就已经冇咗噶啦，但系就系、是、有好多人咧已经系已经 backup 咗噶啦。OK 吓、啊，咁啊有啲人咧就话。有人監察神權，咪自己開個台咯嚇，嘥時間冇人睇嘅呢啲嘢係。咁啊，另外嗱，再睇下啦，有啲人仲喺度講， 完全公关灾难呢、這个我系同意啊吓吓，咁啊嗱，一间咧你有咩意见咧？8191-2047可以打电话咧嚟讲嘅吓，同我哋一齐倾下嘅，观察到咧呢一个嘅矿流嘅现象咧，当然已经系出现咗啦。但系咧就惹嚟一啲熱狗啊、嗰啲青城啊、啲眼紅啊，有好多咧，我發現咧有啲係 Facebook 嗰度咧嗰啲外圍嘅 page 啊，嚇、啊，咁就開始喺度嚟批評啊礦仔啦，係咪？就話唔好做神啊，一間又拎翻個2014年咩做個大台狗刷嗰啲咁嘅嘢係出嚟講啊，話俾你聽不合時宜啦，不合時宜啊！當陣時2014年佢都未曾做立法會議員，2016年當選咗之後。喂，佢喺呢几日嗰个表现系咪令到啲市民眼前一亮啊？吓、啊，喂，当然鬼唔知咩？佢啊，喂，你话，喂，佢收98,500嘅，佢应份做啊，系冇错，佢应份做，但系20几个泛民当中得佢一个肯做啊嘛，咁你都要即系鼓励下佢啦，系咪啊？吓、啊，而且呢啲嘢咧，我讲过噶啦，天道酬勤啊，人哋阿矿仔咧系肯去，即系俾时间出嚟，吓、啊、嚟到去咧。企喺前線嗰度咧，就同嗰啲嘅抗爭人士咧係企埋一齊。喂，你其他嗰啲友全部失蹤咧，就冇得恨嘅。你唔能夠事後咧就喺度嚟怨。仲有啲鄭松泰都好撚肉酸啦，尋晚先至走去，即係風平浪靜啦，先至走出去龍和道嗰度行行咩啫？過氣啦已經，係咪啊？太遲啦！依家出去吸光環啊，冇你份啦已經，係咪啊？傻仔！阿陳佩賢議員咧就話。即系惊住俾人哋系叫做即系谴责，你又话咧喺嗰个，即系你又喺个网度话咧有咩事咧就同佢一齐。喂，关你咩事啫？系咪啊？喂，呢、這、一个陈议员，佢就算系有啲出咗咩事，都系佢会孭飞噶啦，系咪啊？吓，你点样赔人哋孭飞啫？你辞职啊？即系你呃埋晒呢啲咁嘢喺度困人吓。啊你谂住咁样就叫做同人分担责任，用把口分，嘥气啦你！即系所以咧，你班友咧真系一事无成，真系垃圾到爆！唔好眼红人哋，你做好你自己啦，系咪？最垃圾就系你热血公民噶啦，话俾你听，整仲衰啦，因为泛民啊！我同你讲，喺过去咁多日嘅表现，你衰过泛民。唔信你即系问下啲示威者，问下啲市民啦，系咪啊？完全系差劣到爆，又唔出现。临尾嗰日先出现，就叫嗰啲示威者咧就唔好去献花啦，唔好排队献花啦，就咁摆地嗰度，关你咩事啫？人哋对于烈士嗰个庄重同埋严肃嘅悼念，人哋只要排队排一个钟啊，都唔过分啊，觉得你又叫人摆低，呢啲咪就系你哋嘅心态，咪就卑鄙啦，就咁哦行过摆低得啦，俾钱你啊行过摆低系咪啊？周围又问人有冇人需要急救。你傻嘅你都急救人有救护站噶嘛，有急救站噶嘛，使乜你真系嗌啫？即系做埋一嘢又肉酸，又即系扮做嘢，太迟啦！郑松泰吓，成个礼拜失咗踪，依家先出嚟吸光，衰过泛民啊！我话俾你，下届啊，我宁愿投泛民都唔投俾呢一个嘅热狗噶啦。我喺度讲啊，零投泛民都不投热狗啊！我如果要投嘅话。讲完啦，已经你垃圾嘛、啊？你系扮做嘢，仲喺眼红人哋酸人哋，冇得酸噶呢啲嘢系。人哋真系实事实干咗，差唔多2个礼拜啊，日日都企咗喺前线12-13个钟啊，唔系讲笑啊，大佬。你啊尊贵啲立法会议员，你咁比一比啊，2个都98,500噶啦，唔使讲噶啦，系嘛？你边个调气锯啲先？你问你自己就得啦，系嘛？抵人哋红啊！呢啲嘢系你冇得走去眼红，你喺度抄翻人哋以前做过乜做过乜？你比如话抄翻人哋以前小学嗰阵时乱过马路啦，扮贼啱唔啱啊？系咪低 B 啊？你班友不合时宜，2014年点样点样？跟住又话人哋做神，又点样做神啫？你嗰班又国师又皇上就真系做神啦、啊！话俾你听，又点样做神啦、啊？啱唔啱啊？诶，自称矿仔啫嘛，点样做神啊？多人支持就做神啊！你发紧梦啊！呢班友真系，所以你班友一事无成咧，即系有啲市民评价你热血公民咧，4个字真系啱嘅，人间垃圾。咁啊，讲完啦。咁啊，另外咧又想讲下，呢一个嘅 开始咧，我就见到咧喺个网路上边咧，就有一啲嘅意见啊，就竟然话系要叫做呢一个血债票偿啊，呢啲又系离谱嘅。喂，大佬头七都未过，尸骨未寒嗰个梁烈士，喂你班友又即刻走出嚟就话要血债票偿啦。喂，使唔使食呢个人血馒头食得咁急啊？即系你俾人睇到你食相系好肉酸嘛？啲泛民呢班友系，起码你隔一排，喂啲人都唔会唔记得啦。呢件事发生得咁鬼轰动喺香港系咪？连续两个礼拜过百万嘅游行，系嘛？你惊咩？人哋唔会投票俾你啫，你都大胜可期啦，系咪啊？使唔使咁急于收割？就系、猛咁同人讲，我见到好多泛民嗰啲 page 系嘛，或者嗰啲支持者嘅 page。猛讲呢四个字就叫做血债票偿，我真系睇完之后我真系好唔舒服，觉得唔使咁心急啦，系咪啊？嗰啲游行嗰啲有嗰啲市民嗰啲票嗰啲手游族嘅，系咪有啲和你飞嘅？你估唔俾你咩？系咪啊？你估你会冇票咩？使鬼咁心急咩？即系你肉酸啦，就系嗰食相太过急啊，好多口喉琴啊，系咪啊？等一下嘛，系嘛？隔一排先讲得唔得啊？等人哋起码过头七先啦。咁急就讲啦，就马上就话要系即系叫做血债票偿啦。喂，你嗰日游行啊，本身有啲行为即系都已经系好唔啱噶啦，又即系派嗰啲选民登记表格，系咪啊？呢啲咁样嘅行为，你即系作为一个市民，即系。我唔知啦，可能有啲心黄啲会接受得到啦，我接受唔到，太急啊！你哋七月二号先至截止登记呢一个嘅选民，你仲有大把时间，仲有两个礼拜俾你去呼吁，使乜咁急啊？你最咩日去截止嗰阵时先登记都唔迟啦，咁样系嘛？咁啊！即系嗱，再嚟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叫做咁啊，唔想讲咁多啊，呢啲咁样嘅，即系呢啲系好鬼扫兴嘅，好老实讲系，即系人哋个个喺度抗争紧嘅时候，即系你唔好理佢和你飞又好，用武又好，你班泛民你系要捞取选票，你要揾食，你唔系咁急噶嘛，咁肉酸噶嘛，系嘛？仲有你這個抗這個林卓廷最好笑，他說五比零，香港人大勝五比零，五什麼比零而已，這個我查清楚是你林卓廷說的，說香港人贏五比零，後來他又說後來他都不是道歉的，又沒有收回的言論，下午發了一個貼就說即是我們這個的，即是他認為發表這個所謂以足球比賽來比喻呢，香港這個形勢呢就去引來呢一啲嘅批評啊，或者乜嘢，下次會慎言。喂，佢咁樣嘅啫，仲真係衰過林鄭啦，係咪？林卓廷一垃圾嚟嘅。喂，你叫人道歉，你自己唔道歉，講錯嘢失言嚇？咩贏緊五比零啊？首先林鄭又冇正式撤回啊，跟住就呢一個嘅暴動罪依然係有人去告緊嘅。你依家話撤銷咗暴動嘅定性，一用有人俾人告暴動罪噶嘛？可能將來仲有人去俾人搜捕噶嘛？係咪啊？跟住咧就冇人咧就为呢一个嘅开枪咧去负责嘅。刚才阿卢伟聪都卸责啦，话呢个前线警员决定啦，推卸责任啦，系咪啊？喂，仲有呢一个嘅停止搜捕呢个抗争者，喂，佢又冇承诺嘅，系咪啊？佢话依家五个咗，人数嗰数字可能会上升嘅，啱唔啱啊？即是你呢啲咁样就话叫做系五比零，好老实讲，喂，你如果你作为即系一个嘅有参与个游行或者系我谂你就算系泛民嘅支持者听到都觉得唔舒服啦，点解五比零即系头先即系数咗俾大家听啦，仲有啲人寻日嗌得最大声嗰个口号就是林郑下台啊，谂下计埋咧就五比零啦，真系系咪啊？即系唉。你呢班嘅友仔成日咧噏得出就噏，其实你呢个林卓廷咪同呢叶一枝一样，系咪为咗求其噏句生跛出嚟就五比零啊赢咗？依家话俾你输紧零比五，唔系五比零 ，OK？ 你乜都冇赢过嘅吓，仲有你今次就算撤回咗，你都唔系赢咗啊！真系叫做你叫做系即系叫做逼使到政府撤回啫。K 其实你唔系争取到一啲嘢噶，系我真系谂唔明啊！屌你老母，你话啲人有啲话赢咗，其实就算佢最终撤回啊乜嘢，佢都冇赢到噶，因为你本身系有一样，本身政府想加诸一样本身冇嘅嘢去规范你，由冇变有嘛。你依家只不过系由有变翻冇啫嘛，嗰个规范系系嘛？喂，你唔知以为争取到普选啊？屌，真系啲有咁鬼兴高采烈噶。喂，你要 keep 住嗰个气势噶，啱唔啱啊？你就咁样啊？就咁样啊？哦，即系撤回啦。你如果佢真系最终话，喂，佢扯佢有乜所谓啫？佢听佢迟啲都会出嚟再道歉噶啦。陈志思都讲咗啦，咁样系。是吧，阿林郑迟啲都会出嚟再道歉㗎啦。咁点啊，哦，咁你当自己赢咗啦。哦，冇啦冇啦冇嗰个逃犯条例呢唔立啦。喂，唔系咁呀嘛。咁咪本身你都冇㗎啦嗰条条例。係咪，即係呢个冇错，呢个系一个嘅可以话系一个逼成功逼使到政府呢去撤回一啲嘅修例嘅方案，係咪。喂，大佬，你唔系争取到普选喎？你点样点计都计唔到5-0啊？点踢啊你啊，林卓廷系咪啊？好啦，咁啊，再讲下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呢一个咧，就系建制派咧就爆发内讧啦，系嘛吓？咁啊嗱，有啲人咧就话吓，有啲一直表态咧支持修例嘅建制派咧。就在特区政府褪汰之后就开始闹内讧和互相指责。这个东方日报报道下 ,OK。同时有建制派就不点名个别人士在港府公布暂缓的决定之前就乱讲嘢出风头争曝光。在三个批评来的，乱讲嘢出风头争曝光。那就有什么人呢，就在这个行会的召集人陈志思呢，就在港府公布暂缓修例之前率先表态，承认低估商界咧嗰个嘅反响。咁啊，另外咧，蒋丽云咧亦都系有出过声咧，话要求咧系暂缓修例嘅吓。咁啊，唔知系咪咧，就批评紧佢呢两个啦吓。反正呢个《东方日报》嘅报道咧，就建制派咧都爆发内讧。咁啊，事实都系嘅，你见得到阿陈志思又走出嚟啊，系咪又讲嘢又叫阿林郑多啲道歉啊，出嚟要。咁啊，叶太咧。啊，即系又话即系支持咗政府咁耐啊，跟住又话唔立呢个条例，因为佢最强硬嘅，其实系嘛，佢喺行会嗰度。咁啊，另外嗰个张国军啦，系咪又出嚟讲啦吓？即系其实基本上个个都想卸责，即系将呢一个嘅逃犯条例嘅立法咧就撇清关系啊，呢个修例啊，因为即系主要其实都系唔想影响嗰个选举啦，因为太接近啦，11月中嘅时候，咁你而家咧数一数，即系。都是大概半年都冇，只系5个月啫。咁啊，啲市民咧，我谂都系依然系会将呢啲嘢咧，即系你警察开枪呢啲嘢咧，就记喺个心里边啦，吓。咁所以对于建制派个选情咧，即系好老实讲，一定扑街噶啦，唔使讲噶啦，系嘛？即系除非中票中到傻嘅啫，如果唔系，你基本上系你可以预示到啊。所以嗰啲行会嗰啲成员个个撇清关系，其实都可以理解，系嘛？真系。如果唔系咧，又冇人会揽上身嘅，大佬呢啲嘢牵涉到选票嘅嘢系嘛？好啦，咁啊，即系最后又讲一讲啦，系嘛？呢一个嘅即系和李飞啊，其实同勇武派咧就应该系各擅胜场嘅，系嘛？即系两边嘅人咧就即系唔好俾嗰啲咁嘅有啲友仔咧故意喺度煽动啦。你其实见到咩叶正纯啊嗰啲啊，夹出嚟喺度煽动啊，又喺度嚟即系故意系激化。和李飞同埋勇武嗰个嘅对抗啊，咁我觉得应该两个板块嘅人咧，吓应该各擅胜场。我唔会用各有各做，因为呢个太讨厌啦。呢个 term 各有各做咧，就变咗好似泛民同你一齐各有各做，各咩有各做。我呢个讲过好多次，好讨厌呢个 term 系。点解咧？因为只要泛民有机会有得做，市民就一定冇得做。呢个系过去30年经验嘅总结。所以咧，我而家喺 Facebook 嗰度见到各有各做咧。我就真系闹下佢噶啦，益友都系咁话噶啦，因为好讨厌啊！只要我话俾你，泛民一有机会有得做啊，佢就冇得做啊！一定要泛民嗰个大台黯然落幕，然之后俾啲抗争者自由发挥，等佢各擅胜场，各自咧有佢自己嗰个嘅方向去做。和李飞嘅佢咪继续去游行示威集会系嘛，聚集唱圣诗系嘛，最好噶啦。咁你勇武派咁，你自己去做咯，系嘛，各有各做。 各擅勝場，唔係各有各做，係要一定要泛民冇得做，係嘛？泛民一定要冇角色。喂，大家回想一下喎，你今次呢啲咁嘅六月九號啊、六一二啊，其實係有好多嘅歷史嘅偶然性喺度喎。我哋又睇得到係嗱，你觀察一下嗱，有啲人從來唔存在，包括有一個叫陶謹申啦，啊，從來唔出現嘅呢啲人係嚇。咁啊，陶謹申唯一一個咧，我哋發現到咧係由頭到尾啊，佢都係冇出現過嘅人，包括就算落呢個地鐵站嗰度聲援嗰啲嘅被搜查嘅市民啊，都係冇嘅。你大家揾下，由頭到尾冇見過陶謹申，唔知係咪瓜咗？咁啊，陳淑莊因為生嘢，咁啊冇得講啦，又要守行為啦，係咪各樣啦？咁啊，呢個咧就係都正常嘅，但係好彩佢都冇去。你諗下，平時最中意見立大台嗰幾條友，戴耀廷啊、陳建文啊。呢、这、一個嘅黃浩銘啊、吳文遠啊、邵家臻就係咪手啦，係咪啊？指定咪手啊，邵家臻啊，指定九賊長就係呢一個嘅郭兆傑啊，啊最中意跪地叫人走嗰個就係阿陳淑莊啊，嗱啱啱線呢批人冚棒全部咧，仲有個黃之峰添，係咪啊？即係今日先出賊啦，係嘛？尋日啦，即係叫做上個禮拜就係仲喺度，即係仲坐緊啦，啱啱線成批人咧。即係呢啲所謂嘅平時啊，嗰啲大台領袖咧，全部唔見曬，所以歷史咧真係有好多嘅偶然性響樹嘅，係嘛？即係咁啱線，平時最中意搞大台嗰班友咧，最活躍於搞大台嗰班友咧，都搞唔到啦，係嘛？咁啊真係，所以天意嚟嘅呢啲係係嘛嚇？咁啊～即係你諗下係咪大家諗下呢個真係好有偶然性嘅喎、啊、你是但有幾個出嚟？如果邵家臻做咪手，可能就叫你走啦，撤退你咪你睇下今日就知啦。泛民一有機會做，一有機會揸咪，喂你呢一個朱海迪就馬上咧嚇、啊、就已經係即係同啲示威者對鬧啦。呢、這個長毛賊又係㗎，梁國雄又喺現場。你諗你唔信問下現場啲示威者，我冇坤你嚇、啊、片我唔播啦。即係你呢一個咁樣嘅阿朱海迪仲喺度鬥嘴，仲話咧有好多人咧就去到現場就問佢可以做乜，佢就話叫啲人咧叫啲市民咧就去諗嘢喎，唔係行動喎。喂，你叫啲市民去諗嘢，喂人哋去到現場，你呢啲咪正正式式係喂你嗰啲急毒派係應該屌下阿朱海迪啦，係咪佢係咪潑冷水啊？係咪向抗爭者落井下石啊？人哋山长水远去到呢一个嘅政府总部嗰处吓、啊，即系呢一个嘅特首办出边集会，你一叫人翻屋企谂嘢喎。喂，有啲人闹佢啊，佢话你谂嘢，你谂嘢就翻屋企啦。啊，跟住佢仲喺度串翻人哋话，你翻屋企谂都得噶，真系咁样讲。Exactly 系咁讲，你唔信去 Facebook 嗰度，我摆一条片上去，你自己睇下啦。即系咁样嚟到去对待嗰啲咁嘅示威者，系咪啊？即所以他们今次的大台其实是建立不到的，现场的市民都不是很妥他们。长毛讲话都是得个围内隔离的三几友在拍手掌，出面的市民全部都没有理会他们的，基本上是。啊、即这个大台失效呢其实是真的很好的，是吧？即当然有很多偶然性啦，是吧？那些所谓有光环的人全部坐了监搞不到大台，然后出面这些又被市民去退去的，是吧？那我足之搞不到大台，搞不到才有一搞的。搞到就冇得搞噶啦，吓、啊，所以电话正在接通紧噶啦。 喂，你好啊，陈居。 系早晨，点称呼啊？ 喂，阿强啊，早几日打过一次嚟嘅 啦。系，请讲阿强。 唉，你都讲晒啦，叶一枝啊，嗰啲仆街真系，唉， 系咪 真系灰到无伦啊？真系。所以我呢几日都冇去，就系咁解啦。 系。 根本就唔应该再支持民阵。总是有些仆街喺度讲埋啲咁嘅閪话，真系唔讲粗口都唔得。 系， 同埋而家仲即系着灰到，我唔单止要屌民阵，我真系想唔知香港人都屌埋。 边个话？ 而家个问题，甚至有人话香港人要攞诺贝尔和平奖。 吓， 有冇人记得嗰五条友啊？而家仲无名无姓。 嗯。 你攞晒光环，跟住嗰五条友点啊？冇人理过。而家真系得你啊，阿郁敏啊，嗰啲讲下，咁萧若元仲要踩多几脚添，分钟。 唔系嗱，有依家咧，我就知道有五个人咧，就俾人控告呢个暴动罪嘅，一个就系嗰个 cancer 嗰个阿吴伯啦， 另一個就係女八嗰個阿楊 Sir 啦。咁另外三個其實都真係無名無姓嘅，真係都新聞。 係啦， 我抄過係我揾唔到。咁呢啲好陰功啊，大佬嚇！ 真係而家就係個個攞曬光環，就算我身邊啲 friend 啊，九唔搭八嗰啲，我攞入諾貝爾和平獎啦。咁嗰五條友有冇人記得啊？ 嚇！ 我真系好鬼怒气嘅，真系 订 单嘅由头到尾103万出嚟，冇人理你，你已经失败咗啦。就系嗰班人去做啲所谓激进啲嘅行动，人哋政府先理下你。跟住你200万出嚟嗰五个诉求，乜乜亲嘢，跟住话不撤不散，咪个个翻屋企瞓晒觉。 哦，系喂，有一个系成大学生嚟嘅，咁嗰个系我哋啲师弟嚟嘅，嗰个系啊系啊，我数漏咗呢一个吓，有一个成大学生都系俾人告暴动罪嘅，咁样系。 咁你话不切奔上嚟班啊瞓晒觉，咁嗰啲落台啊，嗰啲咩唔好叫暴动啊，嗰啲一样嘢都争取唔到，咁你200万做乜 Q 嘢啫？ 喂，所以头先你叶一枝嗰啲见到阿卢伟冲出嚟开嗰个记招，咪马上好似庆功咁咯，即系佢哋觉得哦，只要将嗰个嘅即系嗰个嘅所谓612咧就取消嗰个暴动嘅定性咧，咁佢就已经收货。喂，佢哋个底线咧其实都系。非常之低嘅，好老实讲。 所以我劝大家益友，真系唔系和李飞或者唔系我班文队嗰班友，唔该大家挺起胸膛，义正言辞，成单嘢个功劳，个或者你甚至话你咁光环都好，就 系 嗰班五个人或者系嗰班勇武屌屎嘅人，就 系 嗰班人啊，唔系你啲咩200万人啊，103万人啊，唔系民阵啊嗰啲粉肠咯，真系。 咁有行过出嚟嗰啲都系即系。我哋都会尊重佢嘅，咁但係就 唔好。但係最緊要你记得嗰五条友嘛，你唔係即係將自己嘅底线。我舐完就行完就返屋企瞓觉啦，跟住冇事嘅。跟住个个喺度开香槟庆祝嘅。屌，有啲人就讲话你去嘉年华啫嘛。 咪希望将呢个信息可以传递开去啦，正面少少。希望佢哋即係你又闹佢呢佢又唔得嘅。因为闹呢个方法呢就係。都挺难令人接受的， 所以我大家唔该挺起胸膛， 系 就算我俾人话暴动，就算我可能打下汽油弹咁点啫，咁我争取都知嘢啊，唔好即系往自嗰啲叫咩，我唔识讲啦，总之唔好觉得自己做错或者自己我冲动咗少少，唔好咁样觉得咯， 明白，好、啊， 一定要坚持帮嗰五条友咯，唔阻你啊 ，OK， 喂，多谢你意见啊，阿强，好，拜拜。嗱，电话号码咧就81912047，81912047，130条线吓。咁我哋咧就系依家听多个电话啦，咁样吓。嗱，电话咧就系、是、电话咧就系、是、接通当中。OK， 呢一个嘅亦有下一个啦。好啦，第二个。电话正在接通紧噶啦，系早晨， 系咪本都台噶？ 系点称呼啊？ 我叫双妈，咁求其嗌个名啦。咁我有少少重点想讲嘅，首先因为我睇翻咧，头先医管局佢嗰个记者会入边就有讲到，就话呢个 system 就系因为话咩運作問題啦，即係可能係要快啲俾啲A&E 嗰邊啲同事可以睇到啦。咁就其實有第二啲嘅保障方法係做到咯，即係唔需要用呢啲咁無稽嘅理由去話，即係呢個 system 我得咁多㗎咋，我得咁多保障㗎咋個 system， 咁你以為要唔要啊？算啦，咁樣呢啲唔應該。即係尤其是我呢啲係做開 IT 嘅嗰啲同事咧，即係都覺得呢樣嘢係好荒謬咯。 冇契啊，真係。喂，大佬，你依家呢一個咁嘅系統同冇保障有乜分別啫？係咪先？ 梗係冇保障啦，個個都入到去。咁即係如果譬如話，好似依家其實都有差佬就係話，扮卧底咁樣樣入去啲病房入面，然之後佢刮啲人出嚟啦，係咪先？咁即係話係咪有卧底咁可以隨便就係去個即係其中一部 terminal 嗰邊，然之後佢攞個 report 出嚟咧？ 其中一個一開就有噶啦，因為咧嗱，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啊。陈医生佢 upload 嗰段片啊，你如果未睇， 有啊， 你睇咗啦系咪？嗱，你睇咗你作为 IT 人，嗱你评价一下啦。喂，佢嗰段片，喂佢只要一登入，喂佢第一佢唔需要有 login ID 同 password 噶，一揿就得噶咯。 系， 即系阿茂阿寿一揿都得噶，其实系。你谂下陈医生嗰条片嗰个都唔系 我立 佢都唔係差佬影㗎啦，佢嗰條片我相信係佢自己醫護人員啊，或者係報料人士影俾佢啦，係咪？ 我都好相信係。 即係人都撳到入去嘅，其實即係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啊，冇錯。 我相信就係 啦，咁樣。 因為你都唔使登入㗎嘛，一撳入去就已經立曬啦，已經係喂，真係好差，依咁樣完全冇保障，對於嗰啲病人係係咪啊？ 我諗任何一個即係對於 IT 呢樣嘢有多少操守嘅人都知道呢一個系統好明顯係專登留個流動出嚟俾差佬嘅。 故意留條尾巴啦，呢啲係 冇錯， 起碼有個 login ID 啊，係咪啊？或者係有 啱啊，一定要啦，你都要有 SS record 啦。依家佢都冇得 login， 咁即係冇 SS record， 咁點追點？ 即係啦，即係所以咧嗱，我同你傾咧，你因為你 IT 人咧，即係你表達得比我更加清晰啊。冇 lock 嘅呢啲，唔会有个 lock 咧，话俾人听边一个时间边一个登入咗，佢都唔使登入。 冇错系啊， 站入去有一睇咯，佢边有一个 record 俾你 check 得到，冇得 chase 嘅呢啲嘢系，所以咁多年以嚟，由成立到而家，有边啲人喺度睇过，有边啲人俾人滥用过，喂，完全系冇记录嘅。喂，到而家呢一刻，佢仲唔去制止呢个机制，佢仲唔停咗佢？ 嗯。 佢冇话停嘅，头先个记招系嘛？ 冇啊，冇啊，佢就系觉得嗱，我系咁噶啦，吹咩咁样样咯，就 系。即系喂，你好离谱，你起码而家暂停咗 ，pause 咗佢呢一个功能先啦，系咪啊？ 冇错冇错，你转翻 written 都好啊，其实 吓、啊，即系点啊？转咩啊？ 即系转翻人手写咁样样，你任何其他啲 alternative 你应该一定系有 backup 噶嘛？ 系啦， 任何呢啲 system， 你呢啲咁样喂，大佬你服唔服都中啊？啊， 系啊。即係佢同埋佢話咩有內聯網扯咁我夠可以、即係你話你得呢一個 system 係有爆出嚟啫，咁我唔信佢其他 system 嗰度冇爆，即係可能係又係好似咁樣嘅，專登放條後路俾啲差佬嘅。 喂，依家如果唔係阿陳醫生爆咗有呢一個系統，根本都冇人知，完全咁多年因為冇人知。原来有个咁嘅 系啊，所以我觉得阿陈医生佢呢个合义精神咧系非常之好嘅一个行为嚟。 啊，要声援佢噶，好老实讲，佢 冇错，冇错，冇错。 呢个佢做得啱嘅，我哋系咪就要系支持嘅，唔能够都系等佢呢啲咁嘅声音好似好孤独咁样，一定要支持，发声去支持佢，声援佢，起码要系嘛？ 系，冇错，冇错。 吓、啊，好，喂， 咁多谢晒你，即系。接聽我電話先，我原本係前日打上嚟嘅咁樣樣，同埋我都聽咗你十幾年咁樣樣，都希望你繼續落去啊！ 十幾年咁耐，你即係高登年代。 係啊，我中學生聽到依家我翻工咁就，我都仲聽緊你。 你有冇 at 我 Facebook 啊？你 at 翻我 Facebook 好啲喎，大家。 我 follow 你得啦，咁即係 你 PM 我啦，大家交友啦，大家交朋友，你 PM 我。你因為你咁耐，嗱，你一咪後 PM 我啦，好唔好啊？阿 好好好，唔該曬你，我遲啲有啲重要消息咁樣再同大家講啦。 好啊好啊好啊，多謝你電話嚇。 係好好，多謝曬，拜 拜。好啦，咁我哋咧就係。即系原来哇，有个益友咧系听咗我哋咁多年嘅吓，真系好多谢佢吓。咁嗱，我哋依家听下一个益友电话啦，81912047，81912047吓。好，电话咧就正在系接通紧噶啦。 喂， 系早晨，点称呼啊？ 哎，我姓林嘅。 系林小姐你好。 喂、哎，你好啊，阿陈区，因为其实我好少打电话上嚟嘅，不过我会听啦。咁我其实主要想讲三点嘅，因为咧就睇完 H A 佢啱啱做咗个 press con 咧，咁佢激嬲晒成班而家喺前线做嘢嘅人。 哦， 咁就我本身系做呢行嘅。 哦， 咁吓，咁就首先先讲咧，我就唔系做急症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佢讲嘅 point 咧系冇 point 嘅。佢根本咧喺度，而家就将所有责任推俾前线。 系。 点解咁讲咧？其实因为其实佢个讲咗个重点，因为其实可能有啲比较技术上嘅嘢咧，普通市民系听唔明嘅。就算你就算睇下陈医生，佢嗰个 YouTube 咧，其实真系坦白讲，佢即系有啲人都可能听到一嚿云嘅，系咪先？咁就其实个 point 就系话。佢就話將AED 咧，佢有個獨有呢個 system 咧，佢就話佢可以唔使 login 啦。但我想話俾你聽，我哋喺 HA 做咧，我哋自己本身有個曲嘅，我哋係會 password 啦 ，everything， 我哋都總之睇 patient 嘅嘢都要 login 嘅， 係 睇到你幾時 login。 林小姐，我撳一撳住你先。喂，嗱，因為咧我嗱陳醫生嗰條片你睇咗啦，係咪？ 係，我而家講嗰個係一個 CMS 啫。 啊，係 CMS， 係啦，因為咧佢個背景咧就係一個clinical management system 咁嘅，嗱嗰個就要 login 嘅喎。要 password 係係係，我想表達俾你聽，我哋自己常用嘅咧就 CMS 嗰個多啲嘅 ，OK。咁跟住而家，喂， 係我聽到你講啊，你話佢依家爆出嚟嗰個， 對唔住啊，係咁但係佢陳醫生佢撳嗰個咧，其實可能就可能係 AED 嘅 staff 咧， 先有用多啲嘅、 哦， 即係我哋可能普通喺病房用咧，就未必會 high 到嗰樣嘢嘅。 佢有個，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佢有個AEIS 嘅 intranet 嘅喎、哦， 係啦係啦。咁所以變相地咧，你所以醫管局咪可以大大聲同你講，哇！原來我呢度 set up 咗咁耐咧，其實冇人知道，因為其實真係好坦白講、 嗯， 可能我哋都好少用咁樣樣。咁 anyway， 咁我想表達嘅嘢就係佢竟然可以講話可以分開兩個層次，即係點講啊？即係分開兩個層次，佢意思就係話 call disaster 啊嘛，即係如果佢 call 呢個災難性嘅嘢咧，咁咧佢就可以，因為佢成日都攞南丫事件嚟到講啊嘛，佢 OK， 我當嗰個 buy 佢嗰個 point， 佢話佢要 train 嗰個name 啊，揾警察去幫手揾人啊，各樣、 嗯、 OK， 我當你 buy。咁我想問聲，咁你6月9號同6月12號，咁佢 call disaster。佢的而且確咧，我即係呢個都唔係啲咩秘密啦。其實嗰陣時都已經話佢清場嘅時候，其實喺港島、嗯、即係港島區啲醫院都已經即係其實暗揀佢哋已經準備就緒㗎啦。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其實佢哋都知道，可能佢都可能驚會有傷者或者點樣。 嗯、 即係嗰陣時。咁、 嗯、 但係個問題係你要搞清楚，你係一個災難性嘅警惕，就係話大家 stand by 可能會有啲傷者嚟。但係。那個問題是你現在 disaster 是兩件事來的咯，即你明白嗎、嗯、即真的即我不知道，總之 我只是覺得其實他、怎麼說，即其實如果他只是他言下之意就是說、 嗯、 我們自己呢 HA 本身的高層那邊呢、 嗯、 我們就沒有 plan 過 了、嗯、 那呢、你問我為什麼會、即其實他兜即係直接啲講啦，點解陳醫生有呢啲資料咧？咁、 啊、 就呢樣嘢我諗我都唔知啦，咁樣、 嗯、 就咁咯。你明唔明啊？咁其實 佢 言下之意， 佢哋就話 未必係話 要 print 出嚟喎，就係事實上係唔使 print 出嚟咯，一撳入去就睇到咯喎。 直情啦，即係白痴啊！呢、這個世界上個電話就已經係電腦啦，即係其實兜咁大個圈，即係話我唔知咯，即係我唔知啊，咁我唔知道點樣流出啊，即係其實佢冇嘢㗎，佢射翻個波俾警察啫嘛。 啊 又或者可能就話喂，咁我就以我所知咧，我諗咧，佢成日講好多次我諗，我諗咧啲同事就話好專業嘅，點，即其實我覺得你一跟住又話，唉、哎，總之兜嚟兜去，其實你根本、嗯、其實激嬲咗好多同事啦，其實 understand 根本你就射翻俾同事， 係咯，即係 即係同阿羅偉聰一樣啫嘛， 射翻俾前線咯，其實 發放子彈，我唔知喎，我都係啲 commander 決定啫嘛，即係而家佢哋去玩呢個方式，你明唔明啊？ 但呢個 system 唔係前線人員去整噶嘛，係嘛嚇大佬，佢冇得借 嘅。唔係啦，係IT 自己整啫嘛。 喂，呢啲冇事嘅。 咁坦白講，咁你個社會複雜咗。佢以前可能做呢個 system 嘅時候，佢唔覺得有問題噶嘛，你明唔明啊？ 係，我知，可能個原意未必係攞嚟咁樣去做呢樣。 係啦，咁但係佢而家佢點知佢而家點知個社會變成咁啫？咁佢哋成班人都係官僚噶嘛，咁佢都唔會同你搞咁多嘢啦。 咁 但係佢而家先知道壞嘢喎，原來 依家有呢一個漏洞就反而要堵塞喎，就係呢個真係漏洞喎。你如果唔係咧，個個真係 access 都得喎。你睇下陳醫生。 嗱，漏洞呢樣嘢我都要括住先咯。坦白講，度度都有電腦㗎。我唔知道你有冇去過急症室求診啦。咁作為一個普通嘅市民都去過急症室啦。 嚇、啊，好多電腦。 咁你咁你急症室裡面其實某程度上， 啊、 你真係出出入入係冇人睇到㗎喎。 冇、啊、人理你㗎，係冇人理你㗎，係啊係啊，我知係啊係啊。 係啊。好自由噶， 系啊系啊， 真系坦白讲，你嗰度真系唔觉意瞓着咗都冇人知噶， 冇人理你噶，冇人驱赶你噶，系啊系啊，系啊，你讲得啱。 咁所以我咪就系话，其实所以而家佢咪好似懒系好似，即系好似讲紧鬼故咁咯。我唔知喎，总之咧就而家我嗰部电脑咧就开咗啦，而出我哋都而出佢咁嘅 system。哎呀，嗰啲我承认我系我哋都系有漏洞嘅，不过咧我哋咧就基本上咧電腦我哋呢都睇實噶啦，我哋好專業點，咁其實點睇實啫？我都好想講， 冇睇 實。即係我而家打開到門，屋企冇鎖門嘅，跟住你就我自己走咗出門口，出咗去翻工，跟住同我講話，誒我會睇實，我點睇實啊？想問，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明我明啊。 即係其實又兜咁，即係其實我覺得佢講啲嘢好含糊咯。你其實你應該即係你自己，佢又唔會孭飛，佢淨係話我會改善咁樣咯。即係其實所以咁其實。我哋做呢行嘅咧，就點講啊？即其實即有好多，即始終都有啲社會責任噶嘛。即其實你話唔通我要罷工啊、成啊咁樣，咁其實唔會咯。咁即其實你唔使講咩，你淨係睇翻阿即黃醫生，即另外嗰、那個 黄师傅黄医生， 啊、 其实佢都叫 吓 吓咁，其实佢都想去平复翻件事，即系你睇得出个 post。我唔系想讲啲乜嘢，我纯粹讲话我理解嘅，即系我理解佢个 point 嘅，即系始终你冇即系做呢行好难罢工。咁嗰阵时啊，Winter Search 嗰阵时，即系嗰阵时我哋做到死嘅时候，我哋都冇罢工啦。你明唔明我个 point 啊？即系你呢啲唔即系我哋即系得个嬲字咯，硬食咯。 我 覺得 醫護界很難罷工的咁樣， 係咯，明即其實會有些人會嬲，即係佢會嘗試去講會點點點咁，但係其實即係呢個係得個講字，大家完全 understand， 但係要硬食咯，你明唔明 啊？我明白啊，但係佢嗰個系統真係即係好鬼流啊！一撳入去就已經係乜都睇曬。 係啊，咁但係後屘佢而家喺出記者會之前，阿陳醫生未已經唔係出咗個，佢已經可以 lock 得翻啦咩？ lock 得即系点啊？佢个 system 已经改咗啦。 佢后屘睇佢出记者会之前，我见到有个小片段，佢系佢嗰个所谓嗰个漏洞，佢而家又好似要 lock 得翻先入到去咯。跟住佢开个记者会咯。 我睇嗰 你可以再上网 check 下嘅，如果我有错。 吓，唔系我睇嗰条片咧，就系阿黄医生陈医生咧，就系lock in 嗰个即系卅几秒嘅，佢摆上 YouTube 嗰度。咁就一撳咧就 search 到曬噶啦，其實就係都仲未使 log in 嘅，咁可能依家有啲更加之新嘅片段我哋未睇到啦。 我唔知啊，唔緊要啦。咁所以我覺得咧醫管局而家我估佢咧唔夠膽死噶啦，佢點都一定會補翻個窿嘅。大佬，全世界都知，佢陣間人哋告鬼佢都。 唔 係呢啲嘛， 呢啲都 係 牽涉到， 即係我自己覺得啦， 牽涉到私隱嗰啲嘅問題㗎。呢啲其實係 咯。咁我覺得呢樣嘢我又即係所以未就係話。即我只是觉得你在一件事上面你看到所有的专业都很不专业咯，你明白吗？即这件事是很噁心的，即已经不讲你那些什么暴政什么什么了，我只是觉得你最基本盘你还说你自己什么怎么怎么，我觉得你真是觉得你真是抹黑了很多人咯，你明白吗？我不懂说啊， 我同意。 咁第二个 point 咧，我就只净系想讲咧，就系我听完卢伟聪嗰嘢都系非常之嬲啦。即系我觉得其实我唔知啊，上网有很多好似好好笑 chat 图啦，即系讲话佢哋系Avengers 啲人啊，点点点。即系我觉得我觉得系好似睇落去好似好好笑，但系我心谂吓，咁个五条友真系硬食暴动罪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系，我明啊，系啊，冇理由咁样噶嘛。 但系我觉得你咁样讲，咪好似哇，咁你咪即系。点啊？嗰五个人好似暴硬，咁你唔谂住搞搞佢噶？ 帮佢噶嘛？要系咪？你唔能够喂将嗰五个人当成弃卒咁样弃子咁样？喂，呢啲好冇道义啦，系嘛？ 我觉得你做人有啲雷气咯，大佬。即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发生咩事嘅。喂，讲真嗰句，即系我成日觉得啲嘢咧，你唔好分得。即撇得咁清，我冇话嗰啲几百万游行嗰啲冇用，我完全冇乜意思。但你成日都听古仔啲 friend part one part two 啦，样样嘢都系牵住咁行噶。即其实你系就因为103万冇反应，跟住出埋啲废话啦，政府，跟住后屘就引致到6月9号嗰晚啲小，即6月9号嗰晚，反而系令我最唔开心咯。即我就觉得嗰啲人 系 好细个，即 系 细到不得了。 僆仔嚟噶，冚唪唥都系。 咪係，跟住我就覺得成晚都冇得瞓咁滯，跟即成晚都睇住佢哋，即係瞓唔著。跟住人，所以點解佢哋6月11号嗰晚死都要過去金鐘度霸住個場熬到去12号啫嘛？即我成日覺得嗰樣樣嘢都係牽住。咁你唔好咁好啦，跟住就班警察還拖啦。咁跟住後屘佢傻仔啦，咁引致到好多人嘅同情心憤怒，跟住再引致翻500万。我想表达嘅一样嘢就系，样样嘢都牵住，唔好成日觉得自己好和平，好巴乜闭，其实冇噶。即系我觉得每个人咧都系，即系你，即系最紧要系你系，即系问你自己系信啲乜嘢，你就坚持做啲乜嘢，就唔系成日都喺度怕。咁你都怕咗咁耐啦，你而家喂大佬。样样嘢都系政治啦，民生，即系你其实你样样东风而家都系吹紧，都好都好，即系好顺风啦。我哋，即系我觉得你更加就唔好成日都想收割，成日都去谂点点点，诶见好就收，惊谷惊跌啦。 好差，好就收。 你唔好话 我胡为因果 嗰班人啊，哇！ 系 而家揿住咗，即系佢根本系 想揿， 根本而家就系揿住咗自己只手，揿咗好耐噶啦。 系啦系啦， 佢哋不知几想攞把刀出嚟割嘢噶啦。就係咁咯，就係我只係想講，就係唔可以 即係我覺得唔可以有人係暴動咯。我覺得今次 同意同意呢個觀點 嚇，就係咁啦。 OK， 喂，多謝曬你意見先嚇，林小姐，好清晰啊你個意見。 係 OK， 多謝你電話， 拜拜。 好，拜拜。好啦，我哋咧就係、睇睇咧就係接聽下一個嘅益友啦。OK 嚇，咁啊嗱，因為咧林小姐咧，佢系业内嘅人士，咁所以咧，我哋就系俾多啲时间佢讲啦，咁样。好，依家我哋听下一个嘅益友嘅电话啦。电话咧就系正在接通当中嘅。诶，呢个 喂， 系早晨，点称呼啊？ 系，我系卡切Lam啊。 哦，诶、 你应该知我边个嘅，真人都见过嘅，系啊， 识 咗 好耐啦，呢个真系听咗十几年嘅益友啦。喂，你好，你好， 你好啊，嗱，而家其实主要想打嚟讲两样嘢嘅，咁一样咧就其实讲翻，即系我哋企抗争者呢边，其实即系见到，即系呢排佢哋，啲抗爭意志出嚟搞，其實好感動嘅，都有人即係為咗呢單嘢受傷死，其實都好心噏。咁但係咧，有幾樣嘢要屌嘅。第一咧就係班泛民啦，就趕住嚟收割啦。係 好趕啊！佢哋好 係啦，係啊，因為佢哋即係你見今日都見到啊，個個咧嗱，一係有啲人出嚟篤灰，有啲啊係咁。啊，已經準備定咧，啊叫人咧又啊，呢個七月啊，登記選民啦，咁啊預備定咧就嚟緊咧啊選舉咧就拉票啊，係啊，咁不過冇嘅，但係其實有樣都想即係提翻大家啦，因為其實方案一日未撤回咧啊，大家都唔可以鬆懈嘅，因為我都。見到而家嘅情況，因為嗱，即係政府啊、輿論咧都開始想打緊呢啲，即係想淡化件事。